病痛和疾苦写作出来，知道能不能行。 我首先说一点，这眼神不好啊，我那书你都看不见了。 那我也想要一本书，因为有一个眼睛吧，还能勉强还能看见点字儿，感觉那个白内障的眼睛看字儿也是模糊的，有一个眼睛能看清。 眼睛能看见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不只是气血，还有精微物质。你看你那个眼睛有一种病叫黄斑变性。 对对。 对吧？所以你那白内障 啊， 还是青光眼呢、啊、还是视力不佳呀，还是黑蒙现象啊，还是飞蚊症啊，是吧？白内障这都是精微物质的不足带来的。所以呢，药砖是干啥的？叫天人合一的，一开一聚，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，聚精元。哎，你那病就是该开的不开，该聚的不聚，一开一聚，内外同治。外在的功法呢？五式功法叫进攻功法。啊，那你做哪一式？划船通血脉。哎，划船，旱地划船。啊，通过那个呼吸疗法做一个气功疗法。哎，外通了之后再补一补，这我外通内补，逐渐实现慢病快点好，老病早点好，这样的一个健康标准呐、 啊。 哎，然后你要解决你的疼，就局部加强。 这疼太苦恼我了，行动都不方便。 你看看， 而且他一疼吧，这心里都老难受啊，就没有心情，没有好的时候。 哦，到时候我给大家一个茶。哎，送给大家，和这药砖一起，就是伴侣嘛，合二为一，放在一个杯里，这么一泡一喝，各干各的事儿。那个补中黄，这个解决标，解决疼的问题，还能引药归经，实现最大的药效。 这个药砖这个什么时候能开始有？ 现在就可以报名了，还有书一并带给大家，是配套的啊，明白了吗？ 哎呀。我太期望了、 好好的，咱们认真做，效果就是认真的啊。好了， 好， 再见了啊， 谢谢 再见，再见， 老师啊。 哎，好。 在这儿呢，也提示大家，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，我们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，希望大家抓紧时间，不要错过机会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电话。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喂，老师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。 你看跟您这也是挺不容易的，我去报名去了。报名去了呢，我说的是没有了。 哟， 我这还没用上药砖呢，电话呢也一直也很难打。 哦， 这好不容易给打进去了，这告诉我没有的，你说我这能不急呀、啊？也麻烦麻烦您，李老师，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给我也整一套过来呀？ 哎呀，这就说明啊，你那当地呀、啊，那人多呗，啊，我总说你早点打电话，万一得不到了，哎，你想要的人拿不到，他一定是急的、火的，啊，所以呀、 啊。 我说过，尤其那大病重病的都得优先给大家，是吧？ 是啊，我这病也重啊。 那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。 因为我之前呢也用了可多药了，钱呢确实花不少，这病呢还倒是凡事越治越重。 哎， 啥药也吃了，医院也去了，大医院，还上了不少当，那治病我也没有办法，没招了。唯独就是没用过你这药砖。 哎， 原来呢我不怎么用中药。中药吧现在我就觉得挺慢的。这不知道咱这药砖是中药最新剂型，而且那药性还平和，还是国药。我听好多患者还说味道不苦，挺好喝的。 是的， 我实话说我想试试，没有病都想要赶紧治疗啊。 对呀， 再加上我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这病呢也是特遭罪苦。 哎呦， 那疼起来真是那刮骨头疼啊。现在我的腿呀都不能动了，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，全指着我爱人一个人呢。 哎呦喂， 左边的小腿还有一些萎缩的肌肉。 有。